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304章。我睇住手里边嘅指南针，心里边就打咗个突。不过喺脑里边呢，同时就闪过一个念头。如果东南方真係有危险嘅话，咁趁呢个机会将佢搞掂咗咪更加好。我心諗，萧静啊萧静，嗱，你真係唔好怪我冷血无情啊。你两次咁背叛我在先，事到如今，前尘过往就一笔勾销算啦。諗到呢度，我就不紧不慢咁跟住喺萧静嘅后边，亦都冇打算阻止佢。萧静呢个时候已经嚟到咗石门嘅前边，佢而家真系力大无穷啊！石门后边亦都冇咗自来石一类咁嘅嘢，佢嗰两只纤细嘅手臂有千钧之力，佢一拱个石门啊，竟然打开咗。未等我睇清咗石门后边系乜嘢，就见到有一阵嘅绿风喺嗰度猛咁吹出嚟。奇怪啦，啲风点解会绿色嘅呢？呢度百米之下嘅地层入边，又点解会有风吹出嚟噶？我啊后退咗两步，只觉得嗰啲绿风吹过，只眼睛咧好似迷咗沙咁。一下子我先反应过嚟，嗰一阵嘅绿风唔通系啲绿色嘅粉末？唔通又系有毒粉之类咁嘅迷雾？我心里边讲弊啦呢下，即刻我就后退，冇褪两步，只脚就撞上咗一嚿硬骨骨嘅嘢。我拧转头一睇，系三具棺材当中正中央嘅嗰一具。原来咁一褪就啱啱好就褪到嚟呢个棺材嘅旁边。呢一具系一具黑底描红嘅巨大木棺，左右嘅棺材呢就稍微要细啲，亦都冇咩彩绘。好明显，旁边嘅两具棺材就系中间嘅呢一副棺材嘅陪葬。咁啊，古时候殉葬嘅规模好大嘅，譬如帝死就妃葬，咁妃子又可以携带自己嘅陪葬嘅侍从，咁样一层一层咁落去，真系触目惊心。好在嗰一阵嘅绿风咧，瞬间就已经冇咗影踪。我除咗只眼睛觉得有啲唔舒服之外，亦都冇咩其他感觉，大概唔应该系啲咩毒粉嚟嘅。就系喺呢阵时，萧静已经去到咗石门嘅后边，跟住就听见萧静啊咁叫咗一声，好似后边系有啲咩不得了嘅嘢。我借住头灯强烈嘅灯光，睇见咗石门后边好似系一片废墟咁嘅景象。呢、这个景象俾我嘅第一印象就系炸药。呢、这个地方一定曾经使用过大量嘅炸药。石门后边原来系乜嘢样，而家就已经睇唔见啦，只能够见到左手边全部都系啲碎砖同埋啲崩瓦，右手边有幸传低落嚟嘅系一面完整嘅墙。难得喺呢一种咁嘅剧烈爆炸嗰度，石门嘅机关都冇损坏，而嗰一阵绿风呢，就系嗰啲炸药残留嘅粉末。石门打开咗之后，唔知道被边度升起嚟嘅嗰阵怪风就吹咗出嚟。要知道喺呢个地底使用炸药或者系爆破呢，系一件好谨慎嘅事情嚟嘅。喺队伍入边，通常都会有一个非常之在行嘅人，喺各种嘅情况当中，咁佢精准咁调准分量同埋类型，唔系嘅话，一唔小心就会被活埋地底嘅啦。而眼前所见到嘅呢啲破坏，显然就已经超出咗通常嘅使用范围。咁唔通阿爷佢哋喺占卜出咗信息之后，竟然就唔避讳入咗呢个东南方后边嘅石门？既然系咁，当初又点解喺个斗盘下边啊打盗洞呢？我最初嘅谂法咧，系阿爷佢哋一班人，或者可能萌生咗退意，又或者想另寻出路，先会打出嗰个盗洞嘅啫。而家睇嚟，事情就唔系好似我谂得咁简单。就喺呢个时候，萧静就喐咗喐鼻讲：有尸气。我就冇闻到咩尸气，只系觉得有一阵味道咧就好沉闷。喺呢个空间嗰度，隐隐咁流动住啲暗风， 亦都唔知从边度传嚟嘅。萧正讲完就跟住啲味道向前走。呢、这个地方原本咧应该系好大嘅，但系因为随住坍塌，咁啊真正能够供人哋行走嘅地方已经系少得可怜嘅啦。我哋就喺啲碎石崩土嘅之间度前行，转过咗一个弯，猛然之间我哋见到咗一具瞓咗喺地上散乱嘅白骨。萧正啊指住啲白骨讲： 就系佢发出嚟嘅。 睇嚟死人同死人之间真有啲感应嘅。除咗呢一副白骨之外，喺佢旁边显然又有一个盗洞。向个洞口度一望，里面啲有暗风涌出嚟。我心谂：洞里有风，唔通呢个盗洞系通向外界嘅？咁死喺呢度嗰个又系边个呢？虽然讲我系为咗寻找阿爷嘅尸体而嚟嘅，但系潜意识就带住一种矛盾嘅心理。喺睇到尸体嘅时候，总系唔希望呢个人系我阿爷爷陈思远。我调整咗下心情，将呢一种嘅矛盾心思就压咗落去，心知道有啲情况迟早都要面对嘅，于是就开始搜索呢个尸体留低嘅信息啦。好奇怪嘅系，尸体系冇衫嘅，即使个肉身已经腐烂晒，但系呢，如果先前着咗喺身上嘅衫呢，系唔会咁快腐烂嘅。呢事等我就不由自主咁諗起咗嗰个狱中人，仲有嗰条阎尸，佢哋都系冇着衫嘅。而根据当时嘅推测，佢哋唔着衫嘅原因，可能就由于呢个物质紧缺啦，所以喺死咗之后就俾啲队友剥晒啲衫，连条底裤都除埋。而家睇住眼前嘅呢一副白骨，系冇办法判断死者嘅身份噶噃，佢有可能系队伍当中嘅任何一个人。咁当然亦都有可能系我阿爷爷。就系喺我谂呢啲问题嘅时候，突然之间我就发现呢个尸骨旁边啲泥入边就突出咗半截嘅嘢，睇个样好似系嗰啲衣物嘅布料。唔通呢度仲埋住人？我即刻开始从个布料周围旁边咧就攞啲土壤出嚟，攞住，成块布料就突咗出嚟啦。我一睇不由得大惊，因为呢个布料唔系着喺死人身上，而系被卷成咗一卷埋咗喺啲泥入边。根据呢个布料咁半埋半露嘅造型嚟睇，呢一卷布料可能应该就放喺尸体旁边嘅，后嚟由于呢啲土块咁滑落，所以呢就被埋咗一半。睇佢系被卷收起上嚟嘅，咁啊应该系有意做嘅。我不由得暗谂，唔通呢一卷嘅布料上面仲有啲咩玄机？于是我就小心翼翼咁就将呢一卷布料啊仰开佢，仰开咗之后就见到呢个布料上边显然系一行暗红发黑嘅字迹，我就吃咗一惊，心谂：哇，血书！唔通系呢具尸体佢临死之前写低嘅？我就唔敢轻慢啊，顺住啲血书就睇落去。由于时日久远啊，再加上呢个布料埋咗喺个土入边好长嘅时间，上边啲字迹就好蒙啊，有啲甚至连睇都睇唔到添。读起上嚟就非常之吃力。不过好彩嘅系，我仲系能够揸住到一啲信息，再结合自己嘅推测，大致就推测出血书上边嘅内容啦。呢个血书呢，就唔系从头开始写嘅。当然，首先我估嘅可能就系呢个人啲血就冇咁多。第二呢，个布料亦都唔系好多，所以个血书只系大致咁提咗一下。阿爷爷佢哋一班人最后就落到咗嚟呢度，总共有24个人啊。喺嚟到呢度之前，曾经就遭遇过一个巨大嘅变故，使到啲物资陷入咗极度嘅紧缺当中。咁至于呢个系乜嘢变故，又点样发生嘅呢？血书就梗系冇写啦，上边只有写住呢一人嘅死因，再结合我嘅推测出一啲情况，咁推导出嘅事情大概可能系咁。 呢班人呢喺之前嗰一条布满晒机关嘅墓道里面，可能又遇到咗咩突发嘅事情，就被困住咗，所以就反打盗洞，就连通到嚟呢度。喺佢哋嘅队伍当中，有一个易学大家，喺发现咗嗰个类似罗盘咁嘅嘢之后呢，就开始进行咗一次占卜。咁点知道佢占卜嘅结果就令人哋胆战心惊。占卜嘅卜辞呢就清楚咁显示到事情发生嘅时间，显然就係当时人哋被困住嘅时间。咁一嚟已经唔能够係用巧合嚟形容，只能够证明呢一个斗盘佢所占卜出嚟嘅结果嘅准确度非常之恐怖。咁除咗日期之外，后边仲显示咗咩信息呢？比起我呢个外行人，嗰一位易学大家得到咗更加准确嘅解释。呢一位易学大家喺血书里面代号就叫做查道士。查道士呢解出咗一个惊人嘅结果，上边写住自己一行嘅24个人最终大部分都会死喺呢个斗入边，死于一只恶鬼之手，永远都冇办法出去。不过队伍有三个人是可以生还的，他们一个呢将会得到了地鬼王的祝福，另一个呢就会成为地鬼王的仆从，还有一个就可以平安离开。危险发生的地点就在东南方，根据占卜的卦象显示，只有那三个人最终先能够见到地鬼王的棺椁。由于这个非常之精准的卜辞出现，队伍里面就开始产生了分歧了。当然呢，这支队伍当时所面临的情况比我现在的肯定要严峻很多，因为他们是第一波来躺雷的嘛，而我哋几个人只不过系沿住佢哋嘅足迹咧前进，有好多危险都已经俾佢哋摊平咗噶啦。喺我哋而家睇嚟，或者冇咩咁危险，不过当时阿爷佢哋一班人已经系身心疲惫啊，物资又匮乏，再加埋嗰啲装备咧就已经跌得七七八八，几乎人人都受晒伤。咁喺呢一种咁嘅情况之下，再加上呢一个叫做必死咁嘅卜辞嘅出现，所以队伍里面就产生咗分歧。一部分人就觉得应该放弃呢一次行动啦，当然亦都有一部分人就唔信邪嘅，要继续做落去。血书里面提到咗我爷爷，爷爷就系属于嗰个唔放弃嘅嗰批人。咁至于另外嗰一批人，一共有四个。他们就在这个斗盘之下打了盗洞，准备就逃出这个地方。不过十分恐怖的一幕就出现了。当他们的盗洞打到深处的时候，从洞里面突然之间就涌出了一股的黄浆水，将在盗洞里面做紧嘢的那条友即刻就浸死了在这个合埋的盗洞里面。而剩低嗰三个人就吓到傻咗啦，佢哋到而家终于就明白咗一个令人哋胆战心惊嘅事实，就係而家逃走为时已晚啊！佢哋亦都係嗰24个人当中嘅一个，佢哋嘅命运早就已经俾个卜辞推测咗出嚟啦。一班人而家被困咗喺呢度，终于认清咗，或者话系呢一班人里面真正能够活落嚟嘅就只有三个人。咁每个人希望自己都系嗰三个人当中嘅一个，每个人都为呢个开始就付出努力啦。终于佢哋就发现咗两栋嘅阴阳石门，呢个系一条选择题。同样大家亦都发现咗嗰个月形嘅门就系位于东南方。咁喺呢一种情况底下，大家就肯定諗住要避开东南方㗎呢。於是大家就齐齐将目光就盯住咗嗰埲画住太阳嘅石门。